话到了嘴边又被压下。Oh yeah， 看着他，我猜不到他想些什么。他说他可能会喜欢我，因为他需要爱的生活。 来